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那天呢，老何回来跟儿子小何说，说他的一个老伙伴张大爷是单身，最近呢对一位老姐姐有点意思，请教这个老何是不是该对这位老姐姐再热情点，表现得更殷勤点啊。结果老何告诉他了，你啊应该显得比别的老头更不在乎他，这就叫出奇制胜。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啊，不光年轻人追求幸福，很多老年朋友也希望能够幸福的和自己的老伴白头偕老。这不，这天爱家小区里头就有两对老人喜结连理，热心肠的小何和佳佳听到了这件事儿，那是赞不绝口。 哎，今天张大爷那边的动静还真不小，除了他们的儿女，还有很多那老年朋友一起来祝贺。 是啊，要说这张大爷和刘大妈也不容易。 谁说不是呢？他们两个都快60了，这单身都快20年了。 哟，当初是因为丧偶吧？ 哎，我听人说不是，他们当初都是离婚的。 啊？什么原因啊？ 我听说张大爷当年提出离婚，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有点大男子主义，受不了他前妻啊，处处在他之上。当初张大爷的收入比他前妻少，单位级别呢又比他前妻低， 这是工作上的事儿啊。 当初也有人这么跟他说，张大爷就说了，生活中啊他爱人也是这样，根据就是一年四季，他的脚上永远穿着一双高跟鞋。 这也算呀？ 要不然怎么说他有大男子主义呢？不过现在好多了。 那刘大妈是怎么回事啊？ 这刘大妈的离婚理由是因为她前夫啊总看报纸上的广告。 这看广告算什么离婚理由啊？我认识那么多人还头一次听说呢。 刘大妈说那是因为她前夫看的总是那些征婚广告。 其实啊，这些都是笑谈，他们当年离婚主要的原因还是感情不和。当然了，许多老年人再婚图的并不是要重温年轻时候的浪漫，也不追求曾经的花前月下，他们想要的是晚年能够有个伴儿，在互相照料当中感受关爱。2011年辽宁卫视的春晚上，赵本山等表演的小品《相亲》讲的就是一段老年人再婚的故事，一块来听听。 小孩啊，小孩，小孩啊，起来，别搁这睡了。 怎么的？ 起来！ 这今儿个太阳搁哪头出来的？这离婚一年多了，头一次跟我说话呀！你是有事儿吧？ 我想给人家会个朋友。 会朋友？啥朋友啊？ 想老伴儿。 想老伴儿的？ 嗯。 干啥的？ 哎呀，人家住1000多平米的房子，管2000来人，不如你。 这太好了，那是老板呢。啥前来呀？ 一会儿就到了，你别搁这闲聊了，快走吧。 那我先出去啊。 你先出去。 行，我上哪躲一会儿再说。 你出去呀。 讲好了啊，你们谈好你就出去结婚去，都没事儿，好不好？ 你愿意要啥你都拿走。哎，可真是的，自从拿我回扭秧歌之后，你看看我这人缘，主动往咱们家送饭的，送药的，还给我送着暖水袋的，照顾我照顾的多详细。今天这饭也送了来，你拿上外奖赏，你就出去吃去。去， 我上哪吃去？ 上那边吃去。 哪是门呢？ 那边是门，都蒙了，你睡蒙了你呀。 海燕儿在家不？开门呐，海燕儿。 就怨你磨叽磨叽，让你出去，你说你就不出去。来了，这撞上了，说点啥？你出来撞了没法说，你不行你从窗户走吧。 我出窗户走我就彻底走了，这是6楼。 那你就搁这坐着。 嗯， 那你就坐这儿， 医生别指，我说啥是啥啊。 行。 海燕，开门呐。 哎。 哎呦。海燕， 这么大岁数写这个干啥？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得吓死我了，这怎么还有个人啊？ 我表哥。表哥住这儿呢。 住多少年了呢？ 我跟李由住20年，搁这住1年。 那个表哥瘫痪，那你在这吧，咱上那屋去。 那个。你既然对我没什么别的看法，那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扯那些没有用的了。那个明天呢，我就搬过来，咱们一起住吧。 怎么的？ 你咋又来了呢？ 我是打听你们怎么要搬这儿住了。 我要搬过来，这多好啊，小佳。 你那不有房子吗？那表哥上哪去？我搬出去，你让我上桥洞住去？咱都讲好了，你那不有1000多平米房子吗？ 我黑心呐，太旷，太大了，来回求点东西都得用车推呀。我那屋灰也大， 是吧？ 嗯，像咱们这么大岁数，收拾一回太费劲了。 是啊。 那表哥，你要是不嫌哦，那咱们三个住一块儿呗。 咱仨住一起呀？啊， 那不行， 2000多人我都伺候了，不差表哥这一个人。等我过来了，我跟海燕一起伺候你。表哥，我伺候人伺候你可好了呢。啊啊啊啊 啊！你这是干啥呀？我这让你伺候一天就能把我伺候走了。 闹到这儿来，他也没说非得要搬这儿来，也没说撵你走，你又过来干啥呀？ 谈对象呢，就坦诚点，把自己的整回事都跟人说说也就完了，是不是？ 那个，你结过婚呐？ 哎呀，那都20多年的事儿了。 有孩子没？ 没。 20多年不要孩子，因为啥呀？ 老头不行。 老头哪不行啊？ 怎么的？我说老头不行，你咋还不愿意呢？老头不行怎么的？老头有病。 老头啥病啊？ 不生。 你别那么整了，你搞对象你就说你的事儿得了呗。老头好好的，咋又不生了呢？ 老头死了。 老头死了？啥前死了？ 没死，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那不还是死了吗？你咋这样呢？ 怎么的？我谈个对象，你还非得给我搅黄了就好呗？ 你谈对象谈你的，是不是？也没说不让你谈对象，你别埋汰你老头，你老头好好的。另外，你还说不生，不生孩子哪来的？你都有孩子了，孩子都有孩子了，你就实实在在的，你们俩成了就赶紧和堆儿好好过来。 我就想跟他说那意思，我轻手利脚的，我啥负担也没有，就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你是没后顾之忧，你别给别人整后顾之忧啊，是不是？ 那你的意思我就实婚全都告诉他呗？ 你就实婚告诉人你咋回事，怎么回事？ 我离婚了。 咋离的？ 性格不合。 因为啥？ 毛病太多。 啥毛病？ 就打呼噜。 打呼噜 不算病。 你有呼噜没？ 我也打， 估计情况你也打不出啥声来。 你这呼噜多大呼 撸啊，你看看人家那葫芦，那俩点吓死你，你刚睡着给你吓醒了，你窜一下不睡了，瞪眼瞅你那睡，像守灵似的，吓人不？你说你吓人不？ 这边打点呼噜你睡不着，人那边就等你睡，睡着了之后天亮了人才睡，你不行你好啊。 我怎么的？ 你自从这扭秧歌开始就没得好，这家伙一天画得像妖精似的。第一次扭秧歌回来了，那家伙那脸画的像乌眼睛似的，搁大门口矿场一问王敏玲就不进屋了。我趴门眼儿一看，我以为我妈回来了，我随后我就烧纸搁那磕头啊，这一上午这人就不进屋。后来搁门口睡着了，进屋了就跟我规定说是那啥，咱俩今后啊就谁也别管谁，我这门你不许进，我只要往里屋踏进一步管我要过桥费5块。后来我给他搁这叠的被，搁他这屋睡会儿觉，给我的脑门上贴个条，说是违停的，罚款100。 没少罚呀！ 我告诉你，也就我这样的。你要想跟人家好好过，坦诚地告诉人家你有啥毛病，我祝福你们，是不是？ 对。 就这老头说实话，这人挺好，人家又给你送暖宝，又送这送那个送那个的，一般人能吗？一瞅就是说实话的人，是你送的啊？ 是不是我送的？ 是不是你送的？ 是不是我送的？ 是不是你送的？ 是不是我送的？ 到底是不是你送的？ 这是不是我送的？说多少遍了，这两个。 你听明白没？ 我没听明白，谁送的倒是。 就是不是我送的。 那你就把事扔了得了呗。不是你送，那谁送的？ 谁傻呀？给你送啊？这些年还有比我了解你的？我天天把饭给你做好了，我不敢给你端去，怕你不吃。完事儿呢就放门外头。我说有人给你送饭，这家过去做饭你那个劲儿、哎。 不对。你做那饭啥味儿？我都吃一辈子了，我还不知道。这饭可香了， 可不是吗？原来就是不香吗？这送外头放一会儿，拿回来了，这家你吃的，那就变味儿了。你说说， 不是那你做的，你还扯这干啥？你就说得了呗。 我说啥呀？说你吃吗？你别说，我害你，给你下药了。谁能了解你？另外你还得注意，他腿也不好，有老寒腿，腰又疼。我又给他送暖宝，以后啊你们俩好好过，只要这屋给我腾出来，你就上他那1000平米住去。 哎呀，那你就是他老头吧？ 你看着没，啥都看出来了。 嗯，我听到这儿我才明白过来呀。哎呀，那个这么好个大哥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这才是最折腾你的人，这才是最爱你的人呐！你可别瞎整了，还把我领家了，你胆多肥呀你呀！我要告诉你，我那1000多平你指不上。 怎么的？ 我那是单位锅炉房。 那你咋说你管2000多人呢？ 供暖呢。 你就烧个炉呀？ 你看见没？这色儿你不对上了吗？好的， 原来呢，烧小锅炉，就这么大，摇啊摇啊摇啊摇啊摇，当，蹦蹦米花。后来改烧大锅炉了，原来吧，我这色儿也没这么深，咋回事呢？那回呀、啊，那锅炉里头就缺煤了，炉子里缺煤，我着急往炉子里推煤呀、啊，推一小车煤跑快了，到炉子门口也没刹住车，连我带车一招射炉子里去了，这是我腿脚快爬出来了，就烤成现在这样，你说咋家不咋家？ 行吧，那你就跟他好好过吧，我也就祝福你们，好不好？ 行，大哥，你别祝福我，我跟你们比不了啊。 这人挺好。 这人好人呢，你跟大哥比不了。海燕呢，你可长点心呢，找这么个人不容易，这么大事还扯啥呀？我说你，你听听没？你是不是傻？是不是傻？多傻，多傻！行了，那个大哥，我就不在这常待了啊，这回我待也待不下去。那个到点儿了，我也得拧秧歌去了。海燕呐，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个损散，你瞅瞅。 去扭秧去吧。 咋的？ 不去我去了。 你去干啥去？ 我再不去彻底就瘫痪了。我赶紧先练练眼神的。 那你去扭秧歌锻炼身体吧。 好。 死老头子，这回就搬这屋来了。 好。 我跟你去扭去。 好。 走。 好。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我是韩健。今儿个在哀家小区再婚的另一对老人呢，是钱大爷和李的妈。这佳佳呀，曾经和李的妈的女儿小赵在一个单位里工作过，所以呢，对于李的妈，她也是非常的了解。 老公，我跟你说，小赵有一回跟我说他妈跟钱大爷谈恋爱，那好玩的事儿可多了。 哎，那你可得跟我说说这有意思的事儿，我可爱听了。 小赵说，有一天晚上，二位老人一起锻炼完身体以后，就坐那公园长椅上说话。钱大爷就问李大妈：“你看上我哪一点了？是我这老头帅气呀，还是我有风度啊？” 那李大妈怎么说的？ 嘿，人李大妈说，我就喜欢啊，你和我有共同语言。钱大爷听了就说了，当然了，咱们都是中国人嘛，当然有共同语言了。 这么个共同语言呀？ 俩人分开的时候还来个拥抱呢，抱完了李大妈就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像小伙子那样一拥抱就紧张啊，我都听见你心跳蹦蹦的了。 那是老人高兴。 哪儿啊？人钱大爷说，哟，您听见的是我怀表的声音。 我认识一位老大爷啊，丧偶了，也想找个老伴儿，可是不好意思明说，于是呢就跟他儿子说，我晚上睡觉啊，脚老是凉的，你说要有个捂脚的该有多好啊。他儿子一听，爸您放心，这事包我身上了。老人听儿子这么说呀，也挺高兴的。结果第二天儿子回来了，给他买了一暖水袋。以前赵伟洲、杨少华合说了一段相声枯木逢春，说的就是一位老人再婚的事儿。咱们一块来听听。 哎啊，你知道吗？ 什么事儿啊？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他说什么呀？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你问这个呀？ 嗯， 还不告诉你。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知道你还问。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过去您生活不好， 凑合着过吧。 缺吃少穿呐， 孩子太多， 全家老少八口 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被窝里全是腿。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40平米。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 那可不是咱没钱呐， 他们家人都色盲。 这不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总之您生活好， 凑合着过。 存款10000块。 9700。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真格色， 新产品。 什么特点？ 凉得快。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那冻的冰块。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自制的冰棍。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那冻的是凉茶。 最底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天天都闹肚子。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那煮的挂面。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的上半部分，后边的故事发展的怎么样了呢？下半时段咱们接着听。前两天我刚下楼的时候啊，刚到这个2楼，就听一位大妈说：老陈呐，今儿个是咱们再婚5周年的纪念日，你说咱怎么过呀？老伴儿说了，哎，想怎么过我都听你的。 可是你我没想出来呀。 这大爷又说了，要不然咱们就一笑而过吧。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一块来欣赏一首童铁心演唱的歌曲《夕阳红》。广告之后咱们再回来。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Thank you.